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打开徽派建筑文化之门，说说里面的故事。在北京西山脚下坐落着一座诞生于明朝万历年间、有着近500年历史的徽州祠堂。这座徽州祠堂是原工原料、原汁原味被移建过来的。如今这里已然成为一座精致完美的现代私人博物馆，成为北京繁华都市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走进这座博物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坦博艺苑创始人、收藏家白石元先生，欢迎白先生。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还有一位呢是坦博兴善院的院长陆冬梅女士，欢迎陆女士。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那首先要问问白先生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徽州的建筑是整个移建过来的啊，其实您参与保护和移建的这种徽州建筑有很多，300套哈、啊。那怎么想到会收藏这些徽派建筑的呢？ 一个呢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予的机缘，徽州地区呢在这个近百年来一直经济比较这个落后，或者说经济比较困难，那么对于徽州古建筑呢就疏于这个维护。徽州地区呢又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的地区之一，在80年代就已经通过改革开放，老百姓有一些经济的改善以后呢就希望改善居住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徽州地区形成了一个拆旧建新的这个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因为这么精美的徽州建筑在当时已经很破败了，再有一个呢徽州建筑呢在文化上是我们说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居住的舒适程度上和现代建筑呢还是有蛮大差别的，所以当地的民众呢只有通过把老建筑拆掉改建成现代的建筑的形式有了这么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状态以后呢是考虑到徽州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它是传承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它这个整个建筑富含了中华儒释道的三家哲学思想，而且用民间工艺的三雕、木雕、石雕、砖雕来反映了历史上面的重要故事和事件，而且它更重要的一点呢它有一个寓居于教的这么一个理念。我们常说呢人随文化草随风，给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就能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徽州地区呢因为它在它建筑上就富含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富含了中国的这个儒释道三家的这个文化内涵，所以在历史上呢也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的政治文化包括经济上面的人物，你像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状元县、举人县都出在徽州地区。 刚才白先生说到了啊，这个徽派的建筑其实凝聚和展现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朋友是去过安徽的啊，看过粉墙、灰瓦、马头墙啊，那种建筑和我们北京的建筑截然不同，置身于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文化上的差异。那在这儿我们不妨让白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看到徽州的建筑的时候，看到它那样封闭的然后又是独立的连绵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里面展现的那些点？ 这可能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审美取向吧。你像北京的四合院也是青砖黛瓦，徽州地区呢也青砖黛瓦，但是它在绿水青山绿水之间， 这个 它就有了水墨的那种感觉， 水墨的感觉，又白墙，加入了白墙。这个北方呢，因为是自然环境和徽州完全不同，所以说在颜色选择上面呢，反映了一个古人的审美的一个情趣。 嗯， 那么今天我们步入徽州地区，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个叫做粉墙黛瓦， 嗯， 这个是原如进入了一个山水画的境界。 对，它有水墨的淡雅。 啊，对， 嗯， 那这背后是不是也有很多故事？比如说像徽州这边的人，他们可能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他们出去打工，然后回来就是把钱用在建自己家的这个房子上，所以才有了那么精美的建筑。 这跟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徽州地区呢，自然环境很差。 嗯， 大家说呢，叫七山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当地的自然环境支撑不了徽州那么多人当地生活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养成了徽州的这个居住的人士外出打工的习惯。 嗯，经商， 哎，经商外出打工经商。那么经商的成功使他们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徽州地区，这个叫忠厚传家，诗书记事是他大家的一个共识。 嗯， 所以在经济条件好了以后培养子弟经商，经商条件好了以后培养子弟去学习。 嗯， 当然子弟的学习带来的在政治上，在社会的这个领导层当中的这种成功，又去护佑当地的经商的这个更大的发展。 嗯，其实我们发现啊，就中国历史上出商人的地方往往是这个地域它自然条件相对是比较贫瘠的。嗯，好像北京人不怎么出去，说我做生意啊，不，北京人安土重迁。但是你看晋商，你看徽商，都是因为自然条件，这个地方的土地不足以支撑我整个这个温饱，那么怎么办呢？这个穷则思变，那我出去，刚才张鑫说打工，那个时候就是经商。那经商回来挣到钱之后，衣锦还乡了，其实我要证明我自己。然后呢，您刚才说的这个三雕，我要把我自己房子修得很好。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科举嘛，这是知识分子可以入世的这样一条途径。那个时候可能人们也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有了钱之后我们要科举考试，我们要来到北京，是吧？ 嗯， 然后呢做了官之后，可能这个官员商人之间又相互的融合。那徽商啊，包括整个徽州建筑，它里面蕴含的文化就慢慢的交融，慢慢的成长啊。刚才其实我们也和北京的这个四合院进行了这样一个比较啊。其实我们去看建筑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和历史对话，因为这个建筑里曾经生活着我们的先人，但是他们不在了，物是人非。我们面对北京的这个建筑是这样，我们面对徽州的建筑也是一样的。其实刚才白先生说到了啊，就是徽州的建筑住起来其实并不是很舒适。北京的四合院我们讲究，哎，这光照啊，就是什么时候阳光射进来，哎，到最后一座房子的时候可以照到家里老爷子的膝盖啊。但是徽州的建筑我们觉得它很封闭，窗子都很小，墙都很高啊。然后呢，其实这个男人外出做生意了，希望自己家里的女人就是封闭在这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头啊。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就是徽州当地的这种地域的文化的影响？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徽州地区也是这个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在这个宋朝以后，程朱理学的兴盛对社会的管理呢也是这个越来越严格啊。当地的风俗又是一年几乎绝大部分时间这个男人都在外边经商做工，这留在家里边的基本上都是妇孺，这个孩子和主妇，所以他们这个文化呢就相对来讲就是高墙窄屋，高墙窄户。 嗯， 这个相对比较封闭。 嗯， 但这个封闭呢是也是有一些特例的，有一些非常富足的家庭在封闭的环境下呢又把自己的环境呢做得非常的好，有自己的花园，自己的建筑呢也是极尽这个奢华 和精美， 极尽奢华和精美， 用 刚才说了用三雕的形式来把文化的方方面面反映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 那我不知道啊，白先生，因为您大概就是收藏了300套这样的徽州建筑啊，您可能是我们说阅人无数，阅千件而后识器，看了很多，然后选中了这300套啊。当你游走在这种古代建筑当中，徽派的这些建筑当中，有没有发现过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啊？虽然建筑还留下，就是但是人不在了，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有意思的关于人的这样的故事？ 我特别纳闷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每一个房子其实它都有它的历史，有它的故事，比如说这是一个家族的一个祠堂，您在收藏这些建筑的时候会把这些故事也记下来吗？ 应该说这些故事对我们还是有启发或者有教育意义的。你要在其他地方谁家出了一个进士，出了一个举人都非常不容易啊。但徽州地区呢，因为有深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积淀，所以一门六进士、七进士也不鲜见。这个文化给人的这个影响带来的是方方面面的，既有这个经商的成功，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进士这方面的这个成功，更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寄情于山水书画之间的一种生活美学和生活情趣。 那您当时挑选这些建筑的标准是什么呀？就这300套。 应该说徽州地区呢历史上是叫做一府六县，大约5000个村落，洋洋百万套房间。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当中，同时期的都经历了这个拆旧建新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我们看到徽州建筑，一个是看到它的美，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它的文化属性。所以这300多套完整的徽州古建筑，我们主要还是从文化属性上去考虑的，它反映的不同的文化内容，这个不同的建筑的这个在相同的建筑风格当中不同的建筑特点，这个不同的建筑时期，不同的这个建筑尺寸，还是从这个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的方面来考虑的。 那徽派的建筑其实您说到了不同的时期啊，那不同的时期它有一些风格上的流变吗？ 那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主要接触的是明代和清代的建筑，就是随着这个越来越进入这个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那么徽州建筑呢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低矮到这个高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明代中期的建筑在徽州地区我们收集的时候也有保留，但相对来讲就属于是体量比较小，甚至尺度也比较小，比较矮小。到清中期以后这个进入盛世，所以它的建筑的体量也宏大，雕刻也精美。 所以建筑本身反映的是当时时代的盛和衰哈。 对，时代流变造成的这个痕迹非常明显。这个风格上也是，明代建筑呢就比较这个素雅，这个清代建筑呢就非常的奢华精美。这也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在建筑当中的反应。 我去过咱们坦博艺术中心在大兴的魏善庄那边建的坦博兴善院，我去了以后我的感受用惊叹来形容吧，我真没想到北京可以看到这么完整，这么精美，这么 多套的徽派建筑，它是把那个房子在一个大棚里面，完整的就是做的像一个胡同或者一个街道一样，两侧都是不同的徽派建筑。我们今天来的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陆老师，他就是每天在青善院里面待着。刚才白先生也说了，说这个环境能带给人很多的改变。那陆老师在这个每天在青善院里和这些徽派建筑在一起，您有些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于我来说，在青善院的工作是一种享受。刚才白先生也说，徽派的建筑当中呢，砖雕、木雕、石雕，体现了当时一些应该这个建筑的建设者他的一些情怀。那么我们现在经常会讲到教育的时候，教育我们的孩子要寓教于乐，不要让孩子们死读书。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老祖宗哈，他们就已经比我们现在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还要再提高一些，他们叫寓教于居。那么这种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哈，它是浸润在这个他的生活当中的。比如我们现在能够在坦博青善院看到的雕刻，那有一些是我可以归纳为叫励志的。那比如说这个有读书之后，然后这个可能是至少是中了秀才举人，这样的话有一些吹吹打打的这种庆贺的场面。那么也有一些是那个具备这个教化作用的，比如说二十四孝的这个雕刻。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体现这个主人的这个审美情绪的，比如说或者古人的一些这个人文情绪，比如说像梅兰竹菊啊、松竹梅啊，就这些的这个雕刻。那么这些的话我们觉得都是对于生长于其中的孩子们，他耳濡目染就得到了这个教育。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寓教于居。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是又重新温习了一下我们在幼年的时候没有接受到的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么一课，又补了这么一课。那么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是白墙黛瓦马头墙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我有的时候恍惚中有一种穿越感。有些这个老门头，然后也有代表着彰显着主人的这个身份以及他的情怀。我觉得反正在行走于其中的话，这挺有，对于个人来说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你看陆老师就特幸运啊，他天天上班的地儿感觉不是在北京， 这个是 啊，感觉在安徽啊，在徽派这个建筑中行走。而且今天这陆老师穿着衣服，你发现吗？也是粉墙黛瓦的这样一个搭配啊。 对，而且我知道陆老师其实是住在北京的北面，就是北四环以外的地方，大概是吧。 是。 然后上班呢在大兴，是南中轴路附近的这么一个地方。您每天穿城而过，到了那儿是不是会觉得有沉淀下来了？ 是。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家住在北边，是科技区。然后比较喧嚣，然后大概50公里的车程，然后一进到我们园子，其实一进去的一瞬间，然后就觉得好像跟外面是两个世界。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有一种穿越感哈，从于我来说，不仅是有时间，就是地域上的穿越感，然后也有一种时空上的穿越感。 对，就时空上的穿越感。 时空上的穿越感。 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在钢铁丛林当中啊，是街道，是喧嚣，马路，车流，但是一进入您那个工作环境，感觉一脚踏进了500年前，比如说回到了万历年间啊，这个确实是很难得，所以每天往返100公里，我觉得 值得的， 它值得的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徽派建筑，我们从哪些角度去欣赏啊？还有我们的坦博青善院里啊，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

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钉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博物馆之门，打开徽派建筑文化之门，说说里面有意思的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坦博艺苑的创始人，著名的收藏家白石元先生，欢迎白先生。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坦博兴善院的院长陆冬梅女士，欢迎陆女士。 各位听众好。 嗯，还有我们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坦博啊，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这坦博是怎么来的呢？坦荡的坦啊，博学的博。我们要问问白先生，无论是坦博医院还是坦兴善院啊，你说说这个坦博是怎么来的。 坦博呢最早源于我们一个英文的词汇 temple， 这个 temple 呢是一个有多种词义的一个古老的词汇，它有时间、寺庙、宗教、音乐、速度、节拍等多种的含义。那么这个词呢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呢，绝大部分人把它翻译成天霸。 嗯， 比如说这个美国福特有一款天霸车，它就是 Temple 啊。这个深圳最早呢有天霸表、海霸表， 嗯， 啊，这实际上都是天霸表，就是英文用的就是 Temple。但是天霸两个字，我们感觉呢，在我们面前有点太硬太强， 对， 所以更喜欢呢，中国传统文化圆融一点， 含蓄一些， 含蓄一些， 嗯，留白一点， 更。觉得呢音译呢又更接近原音一下，所以我们选了坦博和 temple 呢更谐音了，而且呢字义呢也相对来讲呢和我们目前做的事情呢也比较接近。 嗯， 比如坦呢中国历史很深远，坦很深远，而且呢平坦就是基于我们的事业呢，嗯，这个一帆风顺。博呢既宽广 博大 又博大， 嗯， 所以也希望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有一个这么宽广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呢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有一次复兴， 嗯， 有一次大的发展。 所以 这个名字起出来以后也大家获得大家一致的好评。 嗯， 甚至有人说呢和可口可乐这种翻译有异曲同工，就是， 达到了信达雅哈， 哎。 嗯，其实我们知道白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这个徽派建筑的收藏。嗯，其实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 收藏的这种爱好啊。就有一个细节说，就小时候春节的时候，这花生瓜子儿您都不一下都吃完，留两天哈、 啊。是这样、啊。 嗯，为什么小时候就有这样的习惯？一般孩子好像很少就克制自己啊。然后您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 这可能是性格里边的。 嗯， 这个按道理说，孩子因为当时的物资匮乏嘛，每到春节的时候才能分到一小份儿。花生瓜子， 对， 那一定很快享用了。那么我收起来搁几天的这个一个结果呢，就是吃到的很少，就被弟弟们又给分掉一些。 哦， 对，按道理说，这种习惯是不是一个很实用的习惯？那有这种习惯，可能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从骨子里边当从性格上边就愿意收纳东西。 哦，其实和家里的影响也有关系， 可能有一些关系。 嗯，其实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啊，白先生呢其实收藏了有300多套这样完整的徽派建筑，那我们也说了，在北京其实整体移建过来的也有不少。那其实这个我们说一座建筑啊，它原来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拔地而起，人们一砖一瓦把它建起来了。但我们做的工作是为了保存它的完整，可能要把这些东西拆，然后再找一个地儿再把它建起来。那在拆与建之间，在这个移建过程中可能要经历很多的困难，这个是我们外人不知道的，今天请白先生给大家讲讲。 其实我们在移建徽州古建筑当中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是说了解徽州古建筑的这些技艺的老工匠非常非常稀少了。 因为建筑已经很多年了。 对，因为徽州古建筑呢，它是一个反映的繁华的一个载体，都是因为徽商在外边经商啊，或者徽州的成功的官员这个治世以后用了大量的财富来打造出来的精雕细琢的建筑。但是从应该说晚清开始，一直经历的是战乱，这个当地呢在我们拆保护性的收购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这近百年来没有力量去严格的按照徽州古建筑的这种水准去搞建设了。 嗯， 那么100年来没有去这个使用的技艺就濒临这个灭绝的风险了。 嗯， 我们在拆解的过程当中呢，是请了一些曾经修过房子的老师傅，通过逆向的方式逐渐的恢复了徽州古建筑的这个技艺。 嗯， 那么到了北方以后呢，我们又把那些师傅们请过来继续修缮这些老建筑啊，而且呢近10年来呢也有一些机会和条件了，在修缮好了以后呢就把它复建起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四季青庆石口路上的坦博医院，为了这个迎接北京奥运会期间一个各国艺术家的联谊会，所以复建起来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又捐给了中国国家画院两个建筑，也是这些老师傅们来北京把他们复建起来的。 嗯， 再后来呢，就是大兴兴善院有这个条件，我们在兴善院呢也复建了10余座徽州古建筑。 嗯，说到兴善院，除了祠堂还有什么建筑？那个有 祠堂、民居、门楼 啊、 牌坊， 还有 牌坊也有、 对，还有一个古戏台。 哎，古戏台 啊，那个戏台是从什么地方移过来的？ 都是从徽州移过来的。 嗯， 徽州的核心区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原来叫一府六县，今天我们的黄山市的宜县、这个休宁、祁门、这个绩溪、婺源。 我看到这个坦博医院的图片，因为我没去过，里面也有古戏台。这个古戏台其实我们去好多的那种古镇啊，一般都会有。像戏台他们是在徽州地区是属于这种一个家族来建，还是一个村子共同来建啊？一般 徽州地区呢基本上以家族为聚落，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除了特别大的这个村镇可能有若干个家族在一个地方，但是呢每个家族只要历史上有条件都会建一个这个家族的祠堂，这个条件好的呢祠堂有建到数百平方米的，差一点呢就两三百平方米大家也要建个祠堂，当然在好的祠堂里边呢就尽可能的把这个功能呢做得全一点。这个祠堂呢我们说呢对应于今天的建筑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家族荣誉史博物馆，一个呢是家族俱乐部，就是家里边的一年的这个所有的公共活动，比如庆典呀接待呀红白喜事啊都是在这个祠堂里边进行的。好的祠堂也有这个娱乐功能，所以很多大型的祠堂都带有戏楼。 对，它就是既御神也御人，还有御祖先的那么一个作用。 对，就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那种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族为单位的这种契合和联合方式啊。其实刚才听白老师讲啊，确实这个我们说一件这种建筑同时也是恢复了一门手艺啊，恢复了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建筑从徽州来到了北京，从南方来到了北方啊，地域不同，气候不同，可能在建筑的保存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比如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三雕啊，木雕、砖雕还有石雕。那在安徽啊，那个地方可能气候湿润啊，温暖，到了北京可能相对就干燥。那这些建筑来到北京，它水土服不服？我们怎么给它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它能够保存下去？ 从概念上来说呢，北方南方呢这个自然环境下差距很大，这个一般来讲呢应该有水土不服的这个问题。但徽州建筑呢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说呢徽州建筑对于它的损害呢，我们这个比较重要的有三害，一个呢是虫害，一个是水害，一个是这个火的侵害。那么虫害呢到了北方以后环境完全不同了，虫害消失了。水害呢也几乎消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收藏界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叫做干百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在南方的这种阴雨的环境下呀，如果要是没有人打理它，它损坏的非常厉害。那到了北方以后呢，它就是很干燥，而且呢这个徽州古建筑都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以后呢，它适应环境的能力，包括它这种木材一般都有性，有性呢它主要是木材里边的脂分造成的，它已经都挥发净了，所以也没有到北方也没有这个性了，这个也没有了。那么火害呢我们也杜绝了，南方的火害主要是人的这个生活造成的，它在里边要生火要做饭有电器啊。到北方来以后呢，我们这个这一块呢也加强了管理，所以对徽州古建筑来说到北方来反而是它的一个更好的保存的地方。 其实您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啊，一座房子一座建筑其实有自己的宿命，它能够保留到今天被白先生收藏，并且一建到这个，你看我们来说来到了这个黄河以北了，来到华北平原，那是它自己的一段宿命啊。它一百年来，它几百年来，它栉风沐雨都能留下来，所有的性都放掉了，放性嘛是吧，它来到北方，那现在我们用一个好的环境给它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其实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最后机缘巧合的结果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要问问二位了，那徽派建筑这么好，和我们北京的建筑差异这么大，我们想看看不一样的，那我们到哪儿可以去参观，哪儿是可以参观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预约吗？这一点我们问问陆女士。 我们在大兴的坦博兴善园的地址呢是在魏善庄镇， 我们现在呢是周六周日是面向公众那个开放的， 嗯， 那么需要预约一下，是周六周日。那么这个参观的时间呢是早晨9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 嗯， 这个时间 只要预约就可以， 预约就可以，对， 嗯，是免费参观的吗？ 啊，目前我们现在是免费的。 哦，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对对是啊， 去看一看哈， 嗯。 我去过，但是我去的季节呢是冬天，所以里面有点冷。 是 前两天陆老师跟我说，说现在是最好的季节，最适合的季节，尤其是可能再过十几天，这个月季花开了。魏善庄那个地方月季花非常有名，就包括咱们这个坦博兴善院的园区里面也有好多月季花，是吧？ 对，因为魏善庄镇的话，它是全国的特色小镇，就叫月季小镇，所以整个这个镇域的话是种满了月季花。我们园区里的话也是有这个不同品种的月季花。那么月季花呢是应该是北京市的市花，又叫月月红，应该是从每年的5月中旬开始开放，一直到11月份。那么开放以后的话，然后有不同的颜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嗯， 那么从坦博兴善园提供的参观的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最好的季节的话应该是在5、6月份和9、10月份。 嗯， 因为夏天会热，冬天会冷一些啊。 嗯，然后再介绍一下，就是坦博兴善院的100张古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一看和值得一说的一个故事。 说一说吧，这个坦博兴善院里为什么会有100张古琴啊？这个白石元先生可能和这个古琴的制作者王鹏先生啊，还有一段这个机缘巧合的故事啊，来讲讲。 是这样的，我跟王鹏先生呢认识了好多年，特别是2002年，中国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中国古琴呢，从伏羲造琴到今天这个数千年来，一直是文人士大夫这个一种这个寄托情怀的载体。那么中国古琴呢一直伴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琴棋书画是所有文人的向往。那么古琴文化呢，也是因为近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困难，也濒临这个叫做 失传 啊。在我们接触中国古琴以后呢，也接触到一些还对中国古琴呢有很多很有情怀的人，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琴人，比如说李凡老先生啊，中国这个吴钊先生啊，龚一先生啊，郑敏忠老先生，一批年纪很大的琴人，也接触到一些琢琴的师傅。在这里边呢，王鹏先生呢属于是年轻的一代人当中的佼佼者。那么我们看好王鹏先生呢，主要是因为他在中国古琴历史上是一个这个横跨古代和当代的，受过当代的现代大学的古琴制作的教育，又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呢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也是很有情怀的一个人。我们认为他呢应该是在这次古琴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中呢，是古琴文化的一个中流砥柱。所以呢，在02年到03年君天坊王鹏先生的古琴的这个制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制作100张中国古琴，要求百琴百式。 嗯， 当时呢我们也不了解这个难度有这么大，这个中国古琴从伏羲到现在只产生了51式，在王鹏先生以前只产生了51式。你像这个文化大家孔子也不过只创制了一式叫仲尼式。那么王鹏先生提这个要求，等于是让他一个人面对整个中国古琴历史，要创制剩下的接近一半。 嗯， 但是这个要求提出来以后呢， 王先生还真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真正实现了这个目标。 对，而且王先生跟我说过，他说这个原来那五十一式呢只是一个记载，有五十一式，可能还有其中有二十式左右是不能用的，做出来声音并不是很好听，所以他在这个创这个做这个百琴百式的时候，自己创造的可能不只是四十九式，有那么五六十式，应该是。 是他用现代的这个科学知识啊，找到了规律。 嗯， 这个规律和窍门一找到，他就游刃有余了，说是创制四十九式，他创制一百式，在这个规律下都能实现。 其实，如果王鹏先生没有对古琴这么深厚的造诣啊，内心没有这种情怀的话，他可能也很难在十多年的时间啊，就是造出一百式的这样一个古琴。 对， 我不知道白先生已经有过这么多年的收藏经历，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畅想？还会继续坚持做收藏的工作吗？ 其实收藏最大的作用还是文化的传承。那么整个纵观整个人类史，这个文化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在历史上为整个人类创造了辉煌的灿烂的文明了。那个在今天，在这个文化文明剧烈的变革期，中华文明一定会为未来的人类提供更多的养分，创造更大的成果。 嗯，其实每个人都有面对自己、面对时空的那种时刻啊。有一句话就说，没有永远的时尚，但是有永远的传统，传统需要载体啊，可能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当中，那有了这种传统的载体，我们现代人就能和古代人有一个链接，有一个沟通，在这种沟通中，我们会觉得传统很温暖。今天也特别感谢二位能够光临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希望今后有机会二位继续给我们讲徽派建筑文化背后的故事。也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一路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好，再见。 再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立夏大减价直降冰点，5月5号至5月7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哎，您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2D的下饭带鱼超值抢购组。那之前咱们的组合呢是20罐红烧下饭带鱼和10罐香辣带鱼，一共是30罐，299块钱。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直接升级做到30罐红烧味和10罐香辣味，足足40大罐，市面上的价格将近1000元，而我们今天依然是299块钱带给大家，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的升级大包装。 嗯，咱们是加量不加价。 对。 299，您拿到的是40罐150克大罐的这样的2D的下饭带鱼罐头，既有红烧的又有香辣的，市面上将近1000。那今天的299您就拿走，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对于 2D 的罐头食品呢，我们都不必多说，因为这个产品呢跟我们北广购物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啊，而且一直是我们北广平台卖的非常好的